会不会太难？从吴大哥这边开始，这样轮过去，因为念三 条。 他很无语，他第八章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贝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耶稣就劝诫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从33。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念三节。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我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却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 忽然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就是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出来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的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OK， 我们今天主要是看第九章耶稣变改变形象登山变相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录。在马太是在第几章？ 17章。 在路加是在第九章。OK， 我们会说这就是所谓的平行经文。马可的登山变相有一些他自己的特色，我们他其实是一贯他的风格是很简短、很简要叙述这段事情。我们会再复习一下，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然后登山变相，其实这个是有关系的，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在马可福音里面，如果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认耶稣为基督，我们可以说马可福音8章27节，在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路上，彼得认耶稣为基督是马可福音的转折点，因为就是从这里开始， 耶稣直接告诉他们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也就是说，彼得的确认出他的身份，按照名字来说，但是他并不了解，我们上次有讨论过，并不了解这身份的意思、right? 所以当耶稣说他要人子要受苦，然后要被杀，然后彼得的反应是劝他，那个原文的字不是劝他，是责备他，责备他，然后说万万不可。然后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模式会在第九章再重复再出现。第八章第九章这边这段经文认耶稣为基督和登山变相是转折点。转折点就是耶稣明显的告诉他们他是基督，而且是一位受苦的基督，而且是要受苦以至于死的基督。而且之前他是在加利利这一带底加波里这一带行走，之后他就是往耶路撒冷。 OK，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模式。 OK， 我们先看第九章。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是耶稣时常，如果他要强调一件事的时候，那个实在就是阿们的意思，或者他会甚至我实实在在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没尝过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降临到。接着就是登山变相。我们先看第一第二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耶稣这边是在讲什么？他这边特别讲上帝的国大有能力降到。那你们觉得上帝的国大有能力降到是指什么？ 复活，是不是？ 嗯， 指那个耶稣复活。 哦，指耶稣复活。你们觉得呢？ 不然人死掉怎么可能 复活？所以书评在这边讲说上帝的国大有能力降临，看到耶稣复活就是看到耶稣，就是上帝的国大能力降临。 OK， 也许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想法？什么意思是这边的人没有尝死味之前，就是说在这边的人你们还没有死之前就可以用肉眼看到上帝的国大有能力降临？ 应该是我会觉得是在山上的变，耶稣的变 登山 就后面他在登山的时候 直接其实第一第二节就是直接在引言登山变相这件事。 OK， 也许有没有人有其他想法？我会觉得这个主要的视角，我觉得可以，有些人会说是看到耶稣在那个哥哥他上面十字架，我们通常会认为说那个是失败，那个是羞辱，对不对？但是我们之前有很多次在不同的查经班不同的读书会都讲到，你要在哪里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所有一切的属性、上帝的荣耀，就是在十字架上看到。这当然是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但是也的确有些人他们会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也的确有些人会看到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一半，也会有人经历到那天整个遍地都黑暗，然后有死人从那个坟墓里出来，在马太福音有记录等等，也许是。但是我们如果是这边讲到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这个看见他这个用词从中文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不会模模糊糊的，会很确定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国大能力降临。所以我个人会认为他也许不是特别讲登山变相， 因为登山变相 你注意，虽然门徒们看到，他们认不出来这个真正的意义，或者神的国度降临。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跟降临有关系。 圣灵 降临，神的国度大有能力降临。这个降临这个字，圣灵降临在教会上面，教会就现在是，就是印证神的国度的确是大有能力降临在地上。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倾向，特别如果你要讲说某一个事件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倾向，因为看见是人可以看得见、体验得到、都认得出来降临这个，然后跟神的国度有关系。可能五旬节圣灵降临会是最合适的，但是如果你要说是整个耶稣他救赎之功成就在十字架上，然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再赐下圣灵，整个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他在这边讲说，你们站在这里，人没有人常死位之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能力降临。也其实也就是预告说，你们所期待的这个之前彼得所讲出这个弥赛亚所要代表的，就是弥赛亚要来了。弥赛亚要来就代表上帝的国，就像耶稣他在受洗之后在第一章就讲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领受福音当悔改，是有关系的。 OK， 已经预告在这些人的还没有死之前，这些事就会发生。然后接下来就是过了六天，第七天，这过了六天在马可福音里面过了哪六天我们比较不太确定，但是这边讲说过了完整的一周以后，或者我们在第七天，所以在圣经中如果有在第七天这个概念，你可能它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第七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衣服发光，变成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漂的那么的白。好，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就像如果有第七天出现，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可能有一些含义。在圣经里面，上山也是有含义，对不对？很多事情都是在山上发生。有，如果我说上山，你会想起什么？谁上山？ 摩西上山。 其实，在这一段，如果你回到出埃及记33、34章那里，有很多都是跟那边有关系的。OK， 上山还有谁上山？亚伯拉罕也上山，对不对？以利亚有没有上山？ 有。 以利亚逃了以后，他在哪里遇见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安慰他。何烈山， 对， 所以上山通常在圣经里面就是与神降到山上，然后人上到山上，然后神与人相交相会的地方。OK， 还有另外一个我最近也在读的，就是说其实在圣经里面伊甸园是在哪里？ 好像几条河的 中间，好像因为有几条河交叉流过去，但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直接讲，那就是耶和华的圣山。以西结书，你们可以回去看28章，里边讲伊甸园和耶和华的圣山是交换的使用。所以学者们其实越来越明白，就是说伊甸园其实是在一座山上面 ，OK， 或者说上帝的圣山。你诗人在诗篇十五篇、诗篇二十四篇都讲说，谁能够上耶和华的圣山？谁能够上到耶和华的圣山？那人的问题就是，人不能够上到圣山，因为人犯了罪，从伊甸园或者神的圣山被赶出去。Anyway， 所以你看到山，尤其上了高山，你大概，这些熟悉圣经的，尤其是犹太人读到这个，他们会有一些联想。那我们也应该有这样子的背景，因为，有一些就是旧约的背景，上到山上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就像那个摩西上到山上，他的脸也发光。他说，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漂得像那么白。然后有趣的是，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OK， 并且和耶稣说话。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通常就是会问，为什么是以利亚和摩西在这里出现？ 代表先知摩西，代表祭律法。 是我讲的是吗？ 上次谁讲？现在就 是那个。 是不是读书会的时候有讲耶稣变相的那段？可能有，可以。 香港人讲的，香港人 讲，香港人。国俊啊， 国俊有讲哦。 我记不清， 石板上的圣言呐。 哦，石板上的。也通常会说，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这就是代表旧约所有一切的启示指向。 然后他那个讲义说是他做的，记得吗？ 那个是约拿，那个是约拿，那个是约拿记，那是约拿记。OK， 这样子讲，很多人是这样子理解也 OK。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思想说，以利亚和摩西，他们都是先知。因为摩西在申命记十八章那边讲说，之后有一位先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他的， 对 ，right？ 他们都是指向基督，或者说你要更完整的理解，其实他们是代表，而且他们都跟以色列人得拯救有关系。摩西当然就是出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利亚是对抗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 ，OK， 都有这些。都有这些，你都可以这样子理解，或者特别以利亚和摩西，他们身为，先知，身为或者预表基督的，他们在这里出现，经文讲说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这个是有点趣。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说什么呢？ 没有说。 这里没有说，在其他地方有说。 路加。 在路加福音，你去看一下。 九章。 谁找到他们在说什么？有谁找到他们？ 九章三十一节， 嗯，谈耶稣去世的事。 耶稣去世的事。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 嗯，去世，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里面翻译成离开的事。或者离世，它原字其实就是 Exodus， 原来的那个就是出埃及或者出去的意思。也就是说，用那个字，很明显的跟出埃及记是有互相回应。在谈耶稣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就有点像他要成就拯救是 这个拯救是借着他要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他指明的被救赎出埃及，新的出埃及是借着他的出埃及来成就的。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马可这边他的字中文也可以看得出来，是耶稣和他们说话还是他们和耶稣说话？他们和耶稣说话。希腊文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和耶稣说话。这边比较直接的印象是他们有事情要跟耶稣讲，你懂我的意思吗？到目前为止，耶稣都是由他来教训门徒，他来教导其他的人。现在是这两位出现，然后跟耶稣讲关于他的出埃及、他的拯救或者他的离世。所以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是以利亚和摩西？在某些程度，其实他们出现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怎么说，他们出现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是非常确实的，现在要成就在他儿子的身上，甚至是由他们做见证，不止做见证，然后他们在传递讯息给上帝的儿子。我们讲这个当然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真实的成了人，来身为中保的身份。他身为上帝的儿子，他无所不知，但是他身为人，他是需要领受他父的启示， right？ 他需要每天早上他父要提醒他，给他受教者的耳朵，让他可以听，他需要知道经文，他需要把整本旧约圣经背在他心里面，以至于他口中出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出于旧约圣经。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以利亚和摩西下来等于是认证这一位就是我们所指向的。更广阔一点是讲说上帝的救赎历史确实是要在这一位身上成就。 OK，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为什么他们在谈论他要离开世，有什么好谈论的？如果我个人会认为，尤其是在马可福音这一段，他们和耶稣说话是更在确认，就是你就是那一位。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会不会是要来兼顾耶稣的信心？因为这时候上是耶稣是以人性的。 虽然他是人性，可是他 你看的人性，他可能他不知道他上十字架的那个。 他知道啊，他都已经预言，他都已经说了他会被长老接 受。对。我们不知道是，譬如说那个天使显现是为了要帮助耶稣能够祷告。加添给他力量，我们不知道。我觉得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好像是在克西马尼园子里面，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会害怕，但是他也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而且他似乎看来他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确定，他细节他都知道要受苦，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并弃绝，被杀三天之后要复活，这些他都知道。我们按照他人性来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哪一刻，他在十岁的时候还是十二岁的时候，但是我们几乎可以了解，只要他开始按照他人性的学习，从一开始他的父就教导他，他有一天是要上十字架。 OK， 为他的子民，为他的子民做赎罪祭。细节是什么，到底是讲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的确是这两位从天上，有一点我们上次讲那个登山变相的那个读书会的时候，有点像是还了摩西的愿， 让他在这个地方可以面见， 见到上帝的荣耀。对，他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想要见到上帝的荣耀，他说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在我面上见到，现在是在耶稣的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 OK， 所以这登山变相说实在有其中有很多的奥秘。 Why？ 那跟耶稣要带三个门徒。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耶稣带了三个门徒，然后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没有一个。是不是在路加还是在马太有讲到他的脸也有吗？我忘记了。 脸面明亮如日头。 脸面明亮如日头 ，right？ 马太有提到这个细节啊，马可没有。玉英姐妹，你熟悉这段经文吗？这段？ 嗯，熟悉啊。 OK， 好，可以吗？我们这样子。 先不要问我问题，可以，非常好。 Okay. 我熟悉这段经，我是先听一下。 没关系，我们进行方式就这样，大部分是我讲话，我试着问问题啊。好，所以。摩西他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形象，而摩西在天上来，可是这时候上帝的儿子还没有复活回到父那里，坐在父的右手边。这就好是说，上帝说你要看到我的荣耀， OK， 可以，你现在下到那个山上。那个山通常我们大家会认为是黑门山，因为跟那个该撒利亚腓利比比较近，大概是唯一一个那个黑门山是比较高的山。有人会说是另外一个 Mount Tabor 是比较远的地方，可是那座山没有那么高，而且那座山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居住在山顶，所以比较可能是黑门山。不过 不管怎么样，你下到那个山上，你在那里可以看到我的荣耀，是在我的儿子耶稣基督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OK，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耶稣在展现他的神性，直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认为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只有两次非常直接的展现他的神性，一次就是走在海上，让耶和华在旧约里面只有耶和华踏在浪涛上面，另外一次就是这是很明显展现他的身份，他是人子，他也是上帝的儿子 ，right？ 但是却是以利亚和摩西与他说话，跟他讨论他的 Exodus， 他的离开世界的事情，然后又是带着这三位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这三位门徒，当我们知道是耶稣最亲密的，带他们上高山，带他们进到楼上的房子。复活了一个人，然后也是带他们进到那个克西马尼，特别让他们看到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So 其实我觉得这几节就有很大的奥秘，上帝的儿子展现他的神性，然后又有两位圣徒从天上降下来，而且是好像是对他说话，告诉他一些关于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并不是像这一段克西马尼十字架复活，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等到天上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去问耶稣，或者问以利亚，或者问摩西，到底那个时候你跟他讲的是什么东西。OK， 我们继续看。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这里真好，可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或者直接翻译，彼得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或者是在路加吗？说他们在睡觉，好像要睡着了，有点像在克西马尼里面。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从声音从云彩。我们先看这边好了。彼得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我们在这里正好，我们可以也可以问他们在那里到底是干什么？为什么有登山变相？我们提到他带了这三个门徒上去，特别显现给他们看，在他们面前变了相。为什么？这一段经文其实是非常特殊的经文，没有。你几乎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类似的经文。如果你要说这个是，譬如说有些人会说其实没有真正发生这种，这有点像是神赐给这三个门徒的异象或者什么，也很难解释，因为有异象在圣经里面通常是赐给某一个人，不是集体的，不是三个人同时。它的细节很详细，他们是到一个高山上面，然后耶稣是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然后其中有一个彼得，他们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要搭三座棚。所以我们可以问他们为什么有这个，你们知道棚、帐篷、会幕是同一个字，有的时候在中文会翻成会幕，那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用同一个字。所以彼得在那里，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好不好？”或者你们以前听过的，可能都听过有人讲到或者查经他这段。所以彼得在这里讲话是什么？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都没有听过有，就是说为什么他没有？慧能姐没有？有。 好，我现在听过彼得比较会呈现他自己，他看到事情他都很自然的，他就会有反应。 嗯， 然后就好像觉得很好，所以希望就住在那里。 希望就住在那里。OK， 那搭三座棚呢？这个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好像把耶稣看成跟 他们一样。 嗯。 也通常我们会说彼得的确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有点胡言乱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因为圣经也告诉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搭三座棚，好像他没有，他虽然认耶稣为基督，但是如果你说要跟摩西和以利亚，都搭棚的话，就有点好像把他当成平等，还是没有认出耶稣真正的身份。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像有点是这样，我觉得都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哦，通常我至少我自己听到的，以前听到就是我们会忽略那个棚子的意义，也就是说彼得在这边所表达的其实是正确的，一个近前的犹太人会很自然而然的在高山上搭棚子，这里是真好，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刚提到棚子就是会幕，来会幕就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地方，而且是上帝自己设立的，而且上帝有设立有什么祝棚节，对不对？特别要纪念出埃及上帝与他们同在这件事情。而且祝棚节这件事情在那个撒迦利亚书里面14:16-19那边特别讲到末世的时候上帝与人同在，是特别是讲到用祝棚节这个词。所以棚子、帐篷、tabernacle 会幕，这个犹太人，以近前的犹太人或者有旧约背景的犹太人，渴望有会幕，这个是可能是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渴望。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边讲说什么？一章十四节，有人找到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个住那个字就是帐篷或者会幕的动词。道成了肉身，会幕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帐篷在我们中间，同一个字，那是同一个字。那另外一个概念，从一开始上帝就是表达，从一开始到末了，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重复出现，上帝要做，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与他们同在，或者在出埃及记，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我要与你们同在。然后摩西在那个金牛犊事件之后要求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可是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跟其他的民没有两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住帐篷，住棚会幕在人的中间，其实就是上帝与人同在。这一直就是上帝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人的目的，与人相交，与人同在。因为罪的问题，现在被赶出去。出埃及记这个的就是象征上帝怎么样拯救这些已经无份于他的人，是上帝要主动的与人同在，最终的目的也是上帝要与人同在，而最终目的是集中在他儿子道成肉身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他现在道成了肉身，就表示他现在就是帐篷在我们中间，会幕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耶稣他自己说什么？三天你们拆毁这个什么？圣殿和会幕的关系是什么？圣殿就是会幕 right? 圣殿就是替代那个会幕。你们拆毁这个圣殿，三天之内我要重新。所以他自己就是，他自己比喻他自己就是会幕，就是那帐篷，或者就是那圣殿。其实不外乎就是我就是以马内利，上帝与人同在。所以彼得在这边表达的，他也许不知道自己表达是什么，可是他表达的那个最基本的渴望，我们不太能够怪罪他。 好像要讲的真好。 嗯，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所以我们再问一下，为什么登山变相？登山变相，如果我们现在想上帝的目的，上帝拯救人的最终的计划，登山变相和有，然后又以利亚和摩西在上帝救赎历史之中很重要的人物，现在出现认证这一位就是上帝救赎历史或救赎计划最重要集中在他身上。所以在整个上帝的计划或者目的救赎计划之中，为什么他的儿子要带这三个人上到山上登山变相？这教导他们什么？大概有一些这个在山上，山上本来就是人要神要与人同在的，帐篷代表神与人同在，然后之后却摩西和以利亚就不见了，然后有一朵云彩来，云彩我们可以再提到，云彩来遮盖，遮盖这个字眼，路加福音第一章也有出现。圣灵的大能要遮盖 overshadow， 有同样的意思， 就是玛利亚要使他受孕的那段经文。圣灵对不起，云彩在摩西上山的时候，在那个云彩在山上有六天，然后他们建好会幕的时候，云彩也充满了会幕，祭司不能进去，因为充满了神的荣耀。所罗门造好圣殿的时候，云彩充满了圣殿，同样云彩现在在这个山上表示上帝的同在，遮盖他们，然后又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So 许多的神学家，许多的注释，我们上次也提到登山变相其实有很多的很明显的，他的目的是指向，的确是指向荣耀，也彰显上帝的儿子的荣耀，但是没有那么的直接，不是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在这里做一座帐篷。为什么？因为登山变相也非常明显的指向哥哥他，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受苦。 Why？ 在上山之前，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说我要被杀三天之后要复活，然后接着他们就上山，特别是带这三个人，他最亲密，其中有彼得。然后我们看登山变相，我们上次好像有讨论登山变相和哥哥他有很多对比的地方，都是在山上，一个是在高山上面，一个是在哥哥他。耶稣死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耶稣在山上旁边有两位见证人，同样的，其实在哥哥他和在山上都是有两位见证人为他做见证，摩西和以利亚为他做见证，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那两个人我们怎么说为他做见证？因为那两个人就印证他就是那耶和华的仆人。为什么？以赛亚书53:3，他们都羞辱他，都羞辱他。所以虽然他们的用意不是如此，但是他们也，我们可以说不自觉的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他们因为一直辱骂耶稣，正好就证明他就是那位受苦受辱的仆人，以赛亚的口中说的耶和华的仆人。还有什么？耶稣的衣服这边特别提到变得光，在地上没有像这么亮的。耶稣的衣服在哥哥他的时候怎么样？也提到这个被兵丁 捻 揪，他们要蒸那个衣服。还有什么？在山上有云，云彩下来，来有光。在哥哥他的时候，那时候是遍地黑暗。OK， 彼得说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彼得在哥哥他的时候，他在哪里？他等于是说，哦，我不在那里，真好。他逃走了。Yeah. 哥哥他没有声音，不过我们应该说哥哥他有声音，可是不是从天上发出来，天上没有声音，天上是安静的。在山上，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在哥哥他的爱子，天上没有声音，他的爱子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不听我？你为什么离弃我？ Yeah. 所以这个的对比，尤其是下山之后，耶稣又讲到他要受苦，或者我们等一下再提到。所以我们可以说登山变相的确是展现，特别像这三个人展现他的身份，耶稣他是谁，特别是关乎让他们有好像是一瞥他的荣耀。这个荣耀通常在他道成肉身的日子是被隐藏的，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在这一刻特别一瞥，可是也很明确的告诉他们这个荣耀也指向了最终荣耀，可是不是现在，你现在不是搭棚子的时候。 Why？ 因为荣耀必先经过哥哥他，必先经过苦难，他是如此，你们也是如此。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耶稣向这三个人特别又教导他们他是谁， 你是基督，在马可福音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彼得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在马可福音他是说你是基督，在马可福音他特别强调，我想马可的用意是特别强调，没有人当耶稣在世的时候真正认出他的身份，就连他的门徒们很明显的不是说不认识，就是很懵懵懂懂的，就是哦，听了以后然后很软弱。所以在这边特别向他们显示，告诉他们他是谁，又教导他他是谁，他不只是人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如今要与人同在。然后又有声音印证他的身份，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还记得这个用词，这是我的爱子，和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点不一样，right？ 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上声音是说什么？你是我的儿子，他是直接对耶稣讲。但是这边是说这是，所以他讲的对象是谁？是那三个门徒。他不是直接对耶，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因为说什么？你们要听他的。这句话其实就代表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上基督论的课？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吗？你们要听他的。也就是说，耶稣向他们展现他的身份：我是上帝的儿子，我让你们一瞥这个荣光。虽然你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之后彼得会不会记得这件事情？ 会。 他在彼得后书特别提到这件事，对不对？我们在山上看见他，看见他的荣光。然后我们现在来给你们做见证，他以后会明白。但是基督论，认识基督和你们要听他的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基督论和成圣和门徒的成圣是分不开的。你认识他不是说哦我就认识他，你认识他你就是认他为主，你就是要听他的。你要听他的是什么？他们当然这时候还不明白，就是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你要来跟从我，你要和我一同受苦，才一同得荣耀。在这里其实有很多有很多我们还可以讲的，但是一再的强调，你受苦，荣耀和受苦是分不开的。也提醒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受苦。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受苦，因为他自己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而他也真实的遭受他父的离弃，上帝的离弃。所以我们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从来苦难对基督徒来说不是被上帝离弃，反而在经文里面苦难总是与我们主连结有关系，分不开的。因为他受苦我们受苦，因此就证明我们真的是属于他，与他联合的。譬如说那种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罗马书有讲到，对不对？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那边有讲到，哥林多后书四章那边讲说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是与他同死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或者我们看彼得好了，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他四章十二节，亲爱弟兄，有火的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觉得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这是彼得讲的，彼得曾经对他的主说万万不可，你不可以上十字架，不可以，真的基督怎么可以上十字架？现在彼得说哎，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你们不要觉得很奇怪，好像是非常事。然后是怎么样？第十三，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接下来，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对，所以如果登山变相，你要真的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当然门徒们在当下不会理解，可是很明显的在福音书里面，登山变相是指的确是有那个荣耀，但是也指向哥哥他必然是受苦才得荣耀。 OK， 这段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我们在这里花很多时间，什么基督论有读书会什么，那个不是只是就好像很好玩，或者说啊，我们讲一些很神学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真的相信，就像你讲，这是我的爱子，跟你们要听他的。如果你不认他是我的爱子，爱子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他到底为了我们做了什么？你根本不可能听他的。也就是说你根本不可能顺从他，也就是说你根本不可能成圣。基督论，所以在这来讲，基督论和圣徒的成圣是分不开的。你只有真的认识他，仰望他，确知他是谁和他为你做了什么，你才可能真正的顺服他。素萍 OK 吗？ 有问题吗？我们在这边讲，就是你真的要认识耶稣，你才可能顺服他，你才可能活出基督的样式。 对，三位一体。 你猜，可能有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有他儿子的样式。所以下山的时候，然后耶稣又讲到，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看见人。然后他们说，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是说，从之前马可已经有提到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在第六章西律王不是说那个 他耶稣是约翰， 对，是约翰从死里复活，然后也没有人会跟他说哪有人死里复活，就好像就是犹太人其实死里复活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尤其之后在十二章或者在马太福音之后，他们耶稣会和犹太人辩论死里复活的事，因为其中有一群人不相信有死里复活，撒都该人，对不对？但是有一群人，他们死里复活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是法利赛人。所以门徒们在这里讲说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有一点是有点明知故问，或者说他们还是不太愿意承认人子居然需要死，然后还要从死里复活，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还是不太能够，如果你是基督的话，你为什么要死？ 死会死。 所以他说以利亚来的时候，为什么要以利亚要先来？他们在想的是什么？应该是旧约的最后一节那几节经文讲到以利亚来，他要使父亲和儿子和好的那个。所以他说文士说以利亚必须要先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点好像是说你有没有讲错，从来没有讲到说什么为耶稣为基督做开路先锋的，这个从来没有这种什么要受苦的弥赛亚的概念。那以利亚他不是要先来吗？然后他说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有特别讲说，就是耶稣指的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他们，我觉得这段就是门徒们当然还是很白目，或者说不理解，他们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我们才在山上看见这样子的荣耀，然后你又在讲死里复活，那就表示你必须要死。那又有以利亚，以利亚不是要来复兴万事吗？耶稣就说是的，但是人子他要受许多苦被人轻慢，而且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所以门徒们在第六章已经知道以利亚那个就是施洗约翰的下场，被砍头嘛。哇，这是他的下场，人子也是一样，如果他是预表或者预告为他开路的，那他怎么样 在某些程度上人子也要遭遇同样的事情，那你们这些门徒们最好要赶快习惯这个概念，就是一直在教导他们。 因为我们从小在家里长大，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被教导这种受苦 的观念，都觉得 在耶稣里就会逢凶化吉那种感觉。 是，我觉得就连耶稣的门徒跟随他了三年的门徒都还是连他们都很难接受， 圣经明明有写受苦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而且都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在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好像很少特意的被教导受苦。 有的时候受苦会变成就是哦，你不受上帝的祝福，你一定是 就是得罪上帝、啊、 得罪上帝，或者有的时候的确是上帝，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不是私生子，所以他是管教我们，会让我们受苦或不好受，但是那是有的时候是的确是如此，但是以基督徒来说，受苦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是上帝我指定我们走上天堂的道路，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受苦就是有他儿子的样式，上帝拯救我们无非就是要有他儿子的样式，那要怎么样有他儿子的样式，他怎么样受苦上十字架，我们也是一样受苦，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得荣耀，分不开的，你受苦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必然得荣耀，哎，这个是就是上帝指定我们效法他儿子跟随他儿子走的道路。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以基督徒来讲，说受苦从来，以真的上帝儿女来说，受苦从来就不是你不蒙上帝祝福，或者说你与上帝很远，反而是受苦在圣经中一次又一次的是印证你是同基督，与基督一起，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得荣耀，与他一同死，与他一同复活。耶、yeah, 我觉得教会如果没有讲的话，我觉得时常对圣徒来说会变成绊脚石，因为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所以常常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好 像 就离开， 离开，或者你就自我指责，或者说， 或者就觉得到底有没有神？ 到底有没有神？神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或者是受到神怎么，就是可能我哪里不对，然后神惩罚。 对。 可是那个，像我们教会不是说有一个人，就是他自杀的时候，他。认识耶稣，因为那个组长刚好打电话给他，然后叫他来教会，他就来教会，然后就在那边生命被人生生命被改变，然后他现在就过得很好，没有自杀，因为他经历了很痛苦的事。 OK， 我们就说感谢主，让他刚好 就是受耶稣的召的救赎。 OK， 我们就说感谢主，可是这位弟兄他还是必须要继续的确实的认识他的主耶稣，认识他是谁，认识他是什么，因为他最终还是会一死。 不会啊，他现在不会死啊，他现在认识耶稣了， 受耶稣保护了，他那时候真的很苦耶，他那个我们牧师就讲说他真的是苦到他不行，然后就在要自杀的那时候，我们那个小组长刚好打电话给他，他就要死的那时候，他说你来我们教会参加我们读经，然后就慢慢把他开化，然后现在过得很好。 另一个好像是另外一种苦， 他是欠人家很多钱了，走投无路了。 我们现在反而会是，我是觉得在另外一种 当你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是觉得当我很苦的时候，以前是埋怨上帝，我觉得上帝，因为我从小就觉得上帝是有钱，是很有能力的，他怎么会让我碰到这么苦的事情？但是当我真的认识说要背起的十字架的时候，当我过不去的时候，就祷告神来帮助我，让我真的愿意面对我的问题，就是面对问题，祷告求神帮助我去面对问题，而不是用埋怨的。 对，有的时候的确是上帝要我们，因为就是他在帮助我们，你要说教会说在修剪我们，也的确是如此。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一定是你哪里，特别是你哪里有问题，可是是在上帝在恩典之中，他借着这些事情塑造你越来越依靠他，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这个是他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会用着各式各样的苦难，各式各样的试炼来塑造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其实这就换句话就是叫我们成圣，就是这么简单。对，有他儿子的样式。 对，我觉得这样听了之后，甚至是真理让人家得自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也不要太对焦到自己，以为自己有这样，但其实就是神要我们成圣的目的。那个帖撒罗尼迦他有一个三章第四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一个三章第四节，他这边就讲啊，就是像在看这节经文，就是刚刚那个传道这样讲，就会觉得哎，其实是可以连接起来的。就是三章第四节，就是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有管严，然后你们也知道，就是。 所以你看，对圣徒来说，尤其在新约里面，圣徒受患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是命定的， 不要觉得奇怪的事情。Okay.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会说，如果你太有不少的牧师神学家有提醒基督徒，一个人的生命太平步青云吗？那通常不是祝福，因为通常太平步青云的人，你就不会依靠上帝，你也不会祷告上帝，你也不会，因为人就是如此，而且人就是有罪性，不管你再怎么虔诚。所以箴言的那个他求的是，我求两件事情，不要让我太贫穷，不要让我，对 ，OK， 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的确，上帝的儿子在他在地上的时候，的确是登上山，在这一刻向他所指定的门徒们显现了他的荣耀，但是也教导他，这个荣耀是的确是显现他的身份，但是我教导你们我的身份，其实你们也就必须要听我的话。那听话的意思就是你们要了解这个荣耀是会有的，你们也会有的，但是不是现在不是搭棚子的时候，可以这么说。登山变相改变形象，那个字希腊文其实只出现四次，有两次就是讲登山变相，是在马可福音十七章第二节，还有一次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节，还有一次在马可福音这里，还有其他两次，你们觉得在哪里？那个改变或者更变那个字在哪里？圣经新约里面在哪里有出现？其实你们应该都很熟悉的，一直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心意更新而变化。 OK， 还有一次跟这个非常有关系，我们在这里时常用的荣福直观的那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你们要荣上加荣，变得像他一样，同样的意思。 哎，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那四次是哪四次啊？ 这边的这个，然后九章第三节吗？改变了形象，那个变。 哦，改变形象， 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节，这个都是登山变相。然后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然后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个变是指的就是一个彻底的改变。所以其实也是看见上帝的荣耀会改变一个人，这个跟成圣有关系 right？ 因为我们在这边讲基督论的时候会一再强调人要怎么成圣，人要怎么顺服，人要怎么样行出善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你必须不断的认识耶稣，仰望耶稣，或者瞻仰他的荣耀。这不应该是很抽象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在做的就是如此。我们今天借着经文就是我们的主，这个就是认识他，瞻仰他的荣耀，以他为乐。从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经文看。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只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可以等一下还可以再继续团契，但是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我请慧嫩姐好不好？慧嫩姐，那我们就结束祷告，你要用台语也可以。 我今日主要说，我感谢你，你会听，予我伫遮，伫遮做伙查经，予我今仔日阿所查的就是主要说伫山顶变烟，伊个面貌，主要伊个面貌真真白，圣经写讲无有漂白衫。所撇的白，主耶稣啊，我真正感谢你，予我看见主你的奇妙，予我搁较捌你。主啊，我若捌你，上帝讲，我着爱听耶稣的话。主啊，这我需要有信心来帮助我，因为我拢愿意要听主你的话。不过我真正软弱，我可能只有愿意。煞行袂来，主啊，你着帮助阮行。因为阮伫地面上所要做个，就是要跟对主个脚步，靠着信心会当成圣，予阮会当属于你。主啊，阮伫遮查经个目的就是安尼。阮伫遮献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